第94集，何祖平问他：“ 变了吗？” 傅云宪不作答，目光一致何祖平办公室里的那幅书法，铁胆正义四字依然高悬在墙。近来何祖平可能忙着办案，久没服侍，上头已经落了一层细密的灰，但那四个字依然棱角张扬，笔笔生风，仿佛提刀仗剑的侠士随时可能杀将而来。何祖平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 清月死后你就再没回来过。” 傅云宪微微仰面，目光定在那幅字上，良久嗯了一声。一旁的许苏默默听着，细细咀嚼分辨这一声恩里的诸般含义。 是悔还是恨，还是怅然若失？ 反身去取信，许苏问：“ 不看看信吗？” 傅云宪已经坐在了沙发上，指尖夹着一支点着了的烟，闭目养神，道：“ 念。” 那信有厚厚一沓，许苏随手拆了一封，拿腔拿调地念了起来。他的音色本就清亮，跟没变声似的，加之有意模仿孩童的口吻，听来相当悦耳。 傅叔叔，你是悬壶济世的好律师，谢谢你救了蒋爸爸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 听到这里，傅云宪低低笑了一声，到底还是小学生，成语用不精确，但意思他还是听明白了。何祖平见傅云宪这个反应，问他：“ 你应该很久没有接这样的官司了，没捞着钱还吃力不讨好，什么感觉？” 傅云宪吸了一口烟，在沉默中吐了一圈烟雾，他的目光再次移向墙上那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，片刻之后说：“ 不坏。” 傅云宪不白来敬人，交代完案子的后续事宜，直接就把许苏带走了，他要去参加徒弟的婚礼。贺小蒲的老家没有机场，乘飞机再转车反而不如坐火车方便。许苏坐在往北的列车里，一时感慨万千。以前他跟傅云宪出去，多数时候坐飞机，偶尔也坐动车，就是没坐过这样的绿皮火车。再往前算，就是去北京替许文君翻案那阵子，十来年前的旧事此刻回忆起来恍如昨日。想到马炳全的案子，许苏问：“ 怎么不告诉我呢？” 傅云宪道：“ 怕你守不住。” 尽管恶人都被绳之以法，许苏还是不满意，撇嘴说：“ 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” 傅云宪低头，手指捻动许苏微黄柔软的发丝，眼神微微一暗：“ 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 说这句话之前，傅云宪去看守所里看过马炳元，马炳元就快被枪毙了，还想求傅云宪力挽狂澜，但傅云宪说自己是马炳全的律师，马炳全这条命保住了，他就算恪守了自己的职责，马炳元还是另请高明吧。直到这一刻，马炳元才彻底相信自己被傅云宪摆了一道。这些日子傅云宪带着许林东奔西走，表面上是在为马炳全奔波，实则都是做样子。他知道许林是马炳元派来的人，由于许林透露过来的消息不准确，马炳元完全被蒙在鼓里，待反应过来这是傅云宪的一招反间计时已经迟了，他被自己的亲弟弟卖了。由傅云宪的话分析，看守所里的马炳元已经认定许林这小子天生反骨，先将自己绑架许苏的事情泄露给了傅云宪，又帮着他暗度陈仓，害自己吃枪子儿。他虽大势已去，但外头还有余党，要弄死区区一个许林根本不在话下，他得报复。贺小蒲老家有个年年举办的戏剧节，规模不算大，搬出的奖项国家也不认，但在小圈子里颇受认同， 为何寡则取必高。每年这个时间竟都能引得数以千计的戏剧爱好者来这儿凑热闹。偏不凑巧，贺小蒲的婚礼撞上了今年的戏剧节。许苏他们来的时候，小小地方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，镇上稍好一点的酒店都已经人满为患。贺小蒲费了半天劲儿，总算托关系将傅云县与许苏安置在了当地一家星级宾馆里。婚礼按照地方风俗得大宴三天，之前还得小宴数场，宴请的宾客多是同行，图的就是难得的交流机会。贺小蒲牵着新娘子逢人就介绍傅云县： 这是我师父，没他就没我贺小蒲。哎，好好。 新娘子漂亮又丰满，小腹微隆，估计已经有孕三四个月。她说自己也是法学院毕业，还说对傅大律师倾慕已久，就是看中贺小蒲是傅云县的徒弟，这才勉强下嫁。一番话也不知是真情实感还是假意客套，但傅云县很给面子的哈哈大笑，替孕妇考虑，掐了手中的烟。他说： 要是真的，今晚你就跟我走。 新娘子立马两眼放光：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。 贺小蒲简直是个大傻子，听见这话都没有生气，竟呵呵笑说： 哎，好好。 许苏抱着椅背反身坐着，笑得倍儿甜蜜，他就喜欢人人都敬仰傅云县的样子。后来傅云县被别的律师请去谈案子合作，贺小蒲又在那里吹嘘自己在军汉的经历，真跟被黄药师逐出师门的冯墨峰似的，深以师门为荣。许苏按耐不住好奇，趁空闲时候问贺小蒲： 你既然这么敬仰那老东西，为什么当初又选择离开军汉呢？是怕他哪天翻船了，连累您？ 哪知贺小蒲指天指地发誓： 那是圈子里的人挑拨离间，就因为我们帮着何老生援了一个案子。 他们都是被赶出来的，因为傅云县不喜欢军汉的律师跟何祖平合作。许苏其实不太明白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对自己走过的老路如此深恶痛绝。一日早晨，许苏一个人去底楼餐厅吃早饭，在电梯里遇见一个来参加戏剧节的年轻导演，对方也是眼拙，直接把许苏认成了一位应邀来参加戏剧节的小明星。两人相谈甚欢，许苏擅长卖乖，跟人一通瞎聊，对方就赠了他两张话剧票。目前为止，他吃得住的全是傅云县给的，好像就这两张票是他自己得来的。许苏如获至宝，连早餐都顾不上吃，高高兴兴地拿票回来。话剧下午开演，婚宴安排在晚上，时间正好不冲突。许苏问傅云县要不要先去看场话剧，原也没想着对方会同意，不料傅云县正巧嫌那些喋喋不休的同行聒噪，竟欣然应允。明明注定就选了这么一部剧，名叫《深渊上的月亮》，讲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是如何由梁变娼，由云巅跌入深渊，然后红尘久历，千帆过尽，终又幡然醒悟的故事。剧情无甚新意，有点劝善除恶的利益，但胜在编排精巧，还很有黑色幽默，引得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。